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2月28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由我国等60多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代表参加。会上，我国代表发表了讲话，他对美国和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上造成一种违背不结盟运动崇高理念的严重局势唤起了注意，并强调了联合军演的侵略性质和我国增强核武力措施的正当性。他说，不结盟运动的宗旨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期望本组织对朝鲜半岛的当前严重事态予以应当的关心，对朝鲜要防止核战争危险，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诚努力表示全面支持和声援。他强调，这种声援措施还符合于不结盟运动第17次首脑会议关于坚决反对并谴责针对不结盟运动所有成员国的侵略性联合军演或武力使用和威胁，都是粗暴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行径和侵略行为，继续维持并加强本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团结和声援的最后文件精神，以及本组织作为真正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力量的使命。接着，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许多成员国代表作讲话，对我国代表讲话表示了支持。